区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10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1,3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8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3.5元升1.1，腾讯控股542.5元升2元，阿里巴巴284.6升7.6。美团点评262.2跌3元，吉利汽车16.7升9.6，港交所393.2升12.6，友邦保险80.45跌2元，盈富基金26.14升2仙，中国平安82.9跌4元，建设银行5.53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334，瑞士法郎8.579，澳元5.695，加元5.925，新西兰元5.215，欧元9.2276。每百日元对港元7.3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7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9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8,19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24美元，卖出1,96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大家咧，就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部分地区咧雨势都比较大嘅。咁揸紧车嘅你咧，请特别小心驾驶啊。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半山司徒拔道啊，近住兆辉台嗰段咧有修葺树木工程，单线双程行车，咁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路去到油街段咧，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噶。咁至於九龍區方面咧，而家觀塘繞道東行去將軍澳方向，近住九龍貨倉嗰段就比較多車。至於新界啦，葵涌嘅和宜合道有臨時工程嘅，和宜合道去葵涌道方向，近住昌榮路啊，部分慢線係封閉咗，咁啊比較多車啲。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而歌声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骚动音乐。1, 2, 3, 4, 5, 6, 7, 8，骚动音乐。 嚟到8月31日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过去呢一年你过成点啊？ 今天可有放低执迷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青春率性有否拘泥？时势可有接轨？尚有证明你的一。挫折回头已过，跌碰从来也可，请坚守所信拒绝。 已过，错了从来也可，高低将跨过，最后塑造你我。How are you? How are you? 沧桑可有压抑坚毅？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初心可有瓦解消逝？情况总会脱轨，得失都不可估计，前进谨记彻底，再次疑于己位，挫折回头已过，跌碰从来也可，请坚守所信，拒绝淡忘。过去回头已过，错了从来也可，高低将跨过，最后塑造你。有所信拒绝淡忘，过去回头已过，错了从来也好，高低将跨过，最后塑造你我。也许会痛楚，也许没结果，也许要继续跌撞许多，也许 Blaster 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有个歌名嗰度都话到俾你听，你唔系一个人嘅。歌名叫做《始至我们》。过呢段嘅日子，你好吗？你花咗几多个时间感受到快乐？有几多个时间你感受到兴奋？会唔会有更加多嘅时间你感受到嘅系忧虑啊？除了这些之外，你有多少时间是感受到愤怒呢？又有多少时间你是只是感受到眼泪？ 长夜里满泪痕，随着太多的裂痕，谁无与谁不分，真理原是枯萎的根。试问如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待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盖，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试问如斯世代，你可？谁蒙蔽谁的眼？真相无奈，不怎简单。试问如斯世代，谁不怕受伤？ 出的未来。争取过，坚守过，不怕碎跌倒，奋斗过，真与谎，是谁闯？ 来自 Candy 孙有巨星的这首派台作品《如诗》，几重要呢，就是他最后那句歌词叫做《你拼出的未来》，这个拼可能是拼图，即是砌图那个拼，亦可能就是代表着拼搏那个拼，会继续拼搏，可能因为你都相信还有希望的存在，你都希望这个未来里面会有你，可以跟他在当初约定的地方再次相会。 明明隔了片刻，为何就像隔世，才承认没有你，但预算有一天再相聚。为遇见会分开，会相聚， 相聚，会相聚。 可以拥抱时，就要拥抱。 来自林义文有个星期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再聚》。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想起同一个人再次相聚，定是同一班人再次相聚？来自林义文的这首新歌，今集有义文，伍卓贤今日有于日瑶，编曲有孔奕佳，填词有周耀辉，至于作曲的呢，来自卢海彤。 天上飞，地上动，与你一切，这首 陈奕迅今日对 Dual Band 嘅呢张嘅专辑，我哋有同样都系卢海彤，加埋萧伟明作曲，填词嘅都系卢海彤。陈奕迅主唱嘅呢一首，作品嘅名称叫做《海里睡人》啦。咁啊 ，Alan 嗰阵时都话呢首歌就系讲紧嗜睡症啊，嘅呢个病人，即系佢哋清醒嘅时刻咧系好短，但系都非常之珍贵嘅一种嘅时光嚟嘅。我感觉就好似佢跟住陈奕迅一起 on tour， 一起开 show 嘅嗰啲嘅时光一样。过去呢几日咧，香港都有几位嘅歌手咧都有开 show， 梁咏琪啦 ，Sea Star 啦，另外仲有佢哋 ，Color。 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

杨润雄话：由于疫情缓和，具备恢复面授课程嘅条件，中一、中五、中六以及小一、小五、小六以及幼稚园高班的学生将会可以在9月23号首阶段恢复面授课堂。第二阶段即是其他年级都可以在9月29号恢复面授课程。他说9月16号起学校可以让小部分学生返学进行不多于半日的面授课程，以全校六分一的学生为上限。 鑑於近期疫情有緩和的趨勢，我們認為已經具備一些基本的條件，是給學校時間去準備在9月下旬是逐步恢復面授課堂，分兩個階段恢復面授課堂。第一個階段是由9月23日星期三開始，中學的中一、中五、中六級，小學的小一、小五、小六級和幼稚園的高班是可以恢復面授課堂。第二階段由9月29日星期二開始，中學餘下的中二至中四級，小學的小二至小四級和幼稚園的幼兒班和低班亦都可以恢復面授課堂。我們作出上述的安排主要是考慮到高年級的同學的自理能力較高，亦都需要準備一些公開考試。另一方面亦都有持份者同我們表示，由於中一和小一的新生從未踏足新的校園，需要更多的時間去適應新的學習規律，因此我們上述的同學是獲得安排在第一階段是恢復面授的課堂。至於幼稚園的學生，我們比較關注他們的自理能力，幼稚園高班的自理能力的同學的自理能力較佳，所以亦都在第一階段復課。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听日开展，截至中午有51万名市民登记。政府在全港设置141个社区检测中心，各区目前至少有14个检测中心的全部检测时段已经额满。外卖速递平台 Foodpanda 女外卖员居住的将军澳尚德村，村内的尚德社区会堂、沙田区在沙角、农亨等的四个检测中心，观塘区的秀茂坪社区会堂和油塘社区会堂等都已经全部时段额满。至于第三波疫情出现多宗确诊个案的黄大仙区，暂时只有龙翔官立中学额满。港岛多个检测中心未来七日就有较多检测名额。浸会大学科研团队研发一套新型冠状病毒风险警示系统，使用蓝牙和二维码技术追踪确诊用户和其接触者的行踪，并且在保障私隐的情况之下为确诊个案的传播风险作出警示。系统支持两种运作匿名模式，包括场地对人以及人对人的警示模式。浸大副校长郭毅可表示，系统采用分散式的设计，用户的个人资料和位置数据不会上传至中央系统，资料受到密码技术保护，能够在防疫和保障私人之间取得平衡。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78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4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8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3.5元，升9.5元；腾讯控股537.5元，跌3元；阿里巴巴283.8元，升6.8元。美团点评261.2，跌4元；吉利汽车16.5元，升7.8元；港交所391.2，升10.6元；盈富基金25.98元，跌1.4元；友邦保险系报80元，跌6.5元； 中国平安82.5跌0.5，建设银行5.51跌0.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8，人民币6.85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9，升257，港金现价报18,140，升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47，卖出1,961.4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呈祥道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明爱医院对开嘅快线就受到阻碍，而家龙尾去到苏屋村附近嘅。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明爱医院对开快线有坏车事故，啱收到咧就坏车清咗场，不过都仲系挤塞嘅。龙尾去到苏屋村附近啊，咁啊因为之前有坏车事故，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至苏屋村段咧都系比较。较挤塞嘅，咁啊，顺带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咧有啲地方雨势都几大嘅，咁啊揸紧车咧，请特别小心吓。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唔系太挤塞，咁但系沿住告示打道西行，靠左边线转上去坚拿道天桥咧比较多车噶，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都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啦。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咧有临时工程嘅单线双程行车，咁啊交通有少少挤塞嘅。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自由街段都系比较多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日咧，电话旁边嘅有许廷铿啊 ，Hello，Hello，Hello， 你好，密密派啊。是啊，你都在2020年呢有第三首的派台的作品啊，咁样。是啦，咁今次一睇个歌名嘅时候，我都咦好贯彻嗰种好 negative 啊，即係嗰种情感。因为歌名单字一个字呢叫做恨。 冇错啦。 喂，搵你介绍下先，呢一首都系几绝嘅一首嘅情歌嚟㗎，咁啊。 系架都，因为其实呢即系我其实我睇咧，从来都唔系，尤其是近几年啦，我睇我嘅歌咧，好难可以睇一只独立嘅 single 咁样睇，因为始终都系出大碟啦。咁所以有阵时咧，我其实有阵时做访问嘅时候咧，因为当期又会派紧嗰一只，但系我好难分开去讲，因为其实成个好似一个 過程一個歷程咁樣。 係。 咁啊，今次其實比之前嗰啲跌更加開宗明義啦。今次就係用一個 negative， 用負面嚟做一個大跌嘅主軸咁樣。咁而其實你恨呢一隻，我諗係 throughout 成隻跌會係最赤裸同埋最衰最弱心嘅一隻作品嚟嘅。 嗯，係 啦。咁啊，用咗恨嚟去做呢個題。咁其實我都幾鋭意地同阿迪爺講話，我真係想呢隻歌就咁單字叫恨嘅。 係 唔知啊，即係希望呢一隻歌出咗街之後，可以同我嘅樂迷可以做一啲即係內心啲嘅共鳴啦，等大家可以有個少少釋放啦，或者內心嘅一啲可能你自己潛藏咗有粒種子，係覺得其實我係有嬲嘅部分，但係一出到嚟就哦冇嘢 ，OK 啊，咁但係點樣去表達出嚟，就希望用呢隻歌嚟去幫大家做到。 OK， 但我想知咧，因為譬如係你啊，即係如果問翻許廷鏗本人啊，因為你都係即係希望歌，你都希望可以探求到自己入邊一啲嘅情緒啊咁樣噶嘛。 係， 但係你自己因為見親你，我冇乜見過你嬲啦，好明顯。 嗯、 而仲要去到歌詞入邊呢一種，即係嗰種係由心底入邊要爆出嚟嗰種嘅恨意，係咯？你對上一次你有印象中你有咁大嘅憤怒嘅情感係？去到几耐之前？ 我谂啊，如果用歌嚟去表达嘅话，可能系要去到仁至义尽嗰阵时啊。 O K， 即系我好多年前啊，其实坦白讲， 明知必输都要出击，这叫任性。年轻，假使不蠢一次，还算是欠些热情。如果浪漫剩余残歌，也不愿苏醒。人大了没大回情飘，才是个罪名。为难我也没用，人家都不怕我心痛。再别迷失我那愚蠢，可教情人感动。人只一在唱歌，从未参加的信中， 即系要去到咁抽心，系要挖自己啲嘢出嚟，我谂系仁至义尽咯。咁之后其实一直以嚟，我某程度上系冇乜好去叫做攞入边咁深嘅呢一个部分出嚟嘅。咁其實喺呢隻歌入面，其實我收到份詞我已經知大鑊㗎啦。因為其實直爺去寫嘅時候呢，呢、這個其實係第二稿嚟嘅。第一稿呢其實係會比較我之後有同直爺傾返。咁第一稿其實係因為我哋兩個都唔係話好主張去宣揚仇恨呢樣嘢嘅一啲人嚟嘅。咁所以其實呢第一稿呢嗰份歌詞係去到某啲位置，即係譬如講話其實好似係嬲緊一個人咁先算啦，咁但係好快就會收翻，其實都係自己問題居多，即係好快已經有呢啲好喺一隻歌入面已經有呢種咁嘅 reflection， 即係好似我又好似同自己講，好似我唔應該要嬲、或者其實去到最尾都唔係淨係佢一個衰曬咁樣，咁但係去到第二稿呢一份歌詞，其實好多謝直爺，佢同我講話，你係咪覺得你而家呢一個 melody， 配合而家呢一個好似有少少想法。但又收翻埋嚟嘅呢份歌詞，其實有啲唔匹配啊。咁其實呢一樣嘢係佢提出，咁 which 其實我自己講都講唔到。但原來就係可能有呢種感覺，就係其實如果你真係想去講呢件事，你講有幾多，不如你俾自己一次好盡情地去嬲到盡啦，你去即係好盡情地去唱出嚟啦。咁去到阿於幫我監製嘅時候，其實有一 take 係。我諗阿於當其時都唔知嘅，因為我係個 studio 係全黑嘅，即係我錄完有一 take， 跟住之後阿於話：呢 take 好好喎，不如你即刻嚟嗰、那個，跟住話：我想聽一聽先。咁其實我係做緊咩？其實我喺入邊係喊緊，即係嚎哭緊，然後唔知點解嗰一刻係又唔係話諗起一啲咩回憶，但係就純粹地俾嗰啲音樂同埋俾其實好自大地講係俾我自己把聲去。touch 到，即我唔知呢個有少少好似靈魂出竅咁樣嘅感覺嘅，即我都會諗翻就係、是， 哇！你使唔使唱到咁慘？咁然後就係啦，嗰一 take 我就一路聽嘅時候，我一邊就俾自己真係好盡情咁樣釋放自己入邊嘅呢啲情緒。咁之後就再去 take 多兩 take。咁其實之後就其實成隻歌就已經錄製完成咗。咁而以我所知，而家呢個 final version 都係喺嗰幾 take 比較情緒激動入邊去取材，然後去變成而家大家聽到嘅呢隻痕。 OK， 嗱，头先你就完美地咧，就系将嗰个问题就筛咗去呢个系音乐上面啦，即系对上一次有咁愤怒嘅感觉系几时啦？咁样，大佢一踢啊！咁但系真系去到本人嘅时候，你自己你从来多嗱，首先多唔多可能有嬲嘅情绪啦，或者你点样去处理嗰种嘢？因为有啲人话冇咁咪吞咗佢咯，即系冇事咯咁。有啲人会可能系唔知用佢嘅方法去发泄啦，诸如此类，闹人又好，闹自己又好，抌墙又好，咩都好咁样噶嘛。 我谂我唔系好识嘅，咁唔系好识释放呢一啲嘅，即系我好怕去，应该咁讲啦。譬如我喺一个朋友圈入边，我好怕系做嗰个要人哋担心嗰个嘅。 O、okay. K， 即系我系希望可以即系叫做减少大家嘅麻烦之，亦都唔会自己烦到人嘅嗰一种人嚟嘅。咁呢一種人其實好煩嘅，我覺得嗰種煩係覺得，你有咩你就講啦。咁但係其實我唔係唔想講，但係又唔識講。咁但係你問我，我覺得即係你問我，我平時就真係唔算叻啦，係喺呢啲部分去 express 自己啲情緒上面。 有冇啲嘢一下揦得著你㗎？ 最 容易激嬲你。 我諗係俾人哋誤會啊。 Oh, 真系嘅，呢、這个我知咗好多年嘅啦。如果唔系，我唔会第一只歌我自己作曲填词就叫误解啦。 系 真噶，真噶，真系嬲到癫，跟住之后觉得 OK， 我真系唔系用一个singer songwriter 嚟自居噶嘛，即系我唔可以你话突然间有个题目俾我就。OK， 好，我交货咁写俾你，我系真系要有笔有血有肉嘅嘢， yeah. 我先写得到出嚟。咁、 okay. 所以我会用嚟做题材，系咯，即系而家谂翻第一只歌就叫误解，所以我谂我最唔得系呢样嘢， oh. 最唔得系俾人哋误会咯，然后系即系有冤无路诉嗰种感觉，我系觉得好周身唔聚财。 曾经好友跟我共坐，何故？现已上到闪躲，从不懂去表达真我，年月处起增怨几多，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企房里怀念当天小争斗，直到反我明白旧日占有，原来从你算真心好友，误解我记性太多，不懂交心谁错，解释增加罪过，发誓更显出错，误解过后谁恨我，结局散席放手离座，座上客只得一个我，凝望上一位回忆令我。 所以你听得出就系点解佢可能会喺即系录音室嘅时候会唱到喊晒，我谂自己公感动之余就系可能中间地你都系抑压咗一啲嘅嘢，你学你话斋咯，即系终于嗰啖淤血啊，嗰啲情绪啊，就终于都放到啦。 系。 不过虽然咧，我觉得咧，即系个歌词去到最后一句咧，其实都好似嗰度冤屈咧系发泄唔晒嘅，因为你最后嗰句就系无奈怎发泄，始终没你在场。 没你在场，系啊，真噶、哦。有阵时即系，我觉得呢份词去到后屘系，我反而最 touch 系最后边嗰段嘅，其实。因为其实你永远咧，你去想去指责人嘅时候，一定好大声嘅，即系你话佢啊，一系最衰噶啦，你同周围啲人点讲都得。但去到最尾最嬲系咩？因为你发现嗰个其实自己都有问题，或者自己都其实过唔去啊，同自己，因为永远最嬲都系呢一样嘢，即系我觉得。 即係經驗話俾我知，去到最嬲係咩？係嬲自己有啲嘢做得唔夠好啊，或者係自己都有啲嘢做錯啦。咁、所以去到最尾，佢就恨我仍回顧你都不正常啊嘛。同埋去到最尾就係、無奈怎法事，始終瞞你在牆。但係講緊呢一樣嘢啦，即係去到最尾係我喺呢個空間係我可以講到我自己有幾咁大條道理啊，幾咁光明磊落。但係去到最尾，其實你心入面最嬲嘅都係諗翻啲畫面嘅時候，其實自己都有一個自己嘅反省。咁我覺得呢一樣嘢要講咗出嚟就好赤裸咯，即係要去 embrace 埋你自己。都有呢一啲嘢嘅話，其實就、所以真係唔係好識做訪問，真係太過赤裸啦。 係唔緊要啦，喺個音樂上面等大家 feel 下 get 下咁樣咯，唔使話咁出場啦，有啲嘢又咁樣。 同埋我希望個 MV 係做到呢一樣嘢嘅，其實因為即係今次就揾翻其實之前嘅合作夥伴啦，阿韋羅莎同埋阿朱柏康去幫我做。即係我覺得佢哋變咗啦，即係因為有啲人問點解又係揾佢哋，同之前嗰啲歌有冇關係？咁即係其實佢又唔係唔關，即係係咪 package 價 有幾有趣喎、啊？呢一個嘅 correlation 係啦。咁我反而我嘅心入邊嘅諗法就係因為我心裏邊有呢個咁樣嘅故仔，咁我覺得。佢哋好似變咗我一個少少內心劇場嘅代言人咁樣，即係好似變咗佢哋可以幫我去傳釋到我心入邊諗緊嗰啲故仔。咁 which 去到最尾係佢哋係超越咗我諗到佢哋做到嘅嘢添。 係啊，因為其實咧嗰、那個情緒都幾 intense 嘅，基本上就係佢哋一男一女，你由佢哋啱啱開始都有啲 sweet 啦，去到後面即係嗰種情緒上互相傷害對方啊，然之後互相忍讓對方啊，忍唔到就爆啦、互刮啦咁樣，即係哇嗰個嘅發展係都幾 escalate 得好快嘅成件事咁樣。 係啊，我自己喺現場睇，直頭我哋係全廠都靜曬嘅，因為真係會覺得嚇、即係點樣演到出嚟咧？即係我覺得冇得用演嘅，你一定係有一啲自己入邊嘅嘢係投射咗落對方度，你先可以咁狠心地去 OK 一巴一巴咁車落去。 最攣頸 喎，係啊！但係我自己第一次睇呢個 MV 第一 cut 嘅時候，其實我係。忍唔住嘅，即系我啲眼泪系涌咗上嚟，即系我冇特，又系嗰样嘢咯，我冇特登谂啲乜，但系就突然间，哇，系好劲啊！呢啲画面，最惨系咩？最惨系现实生活系真系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嘅， 系啊， 甚至即系我自己都有一晚，我记得我系瞓觉，跟住我瞓醒嘅时候，咁有时你会记得有啲梦噶嘛， 系， 我系记得嗰个梦系我即系哇。即係如果有一個機會我見到嘅話，咁我會點咧？即係我真係有一下諗過，我真係會可能成一巴巴車落去，真 係。你見到咩先嘅？ 即係如果見到我嬲嗰個人、 okay, 即係我都會諗，哇死啦！我係咪會一巴巴咁車落去？跟住點知我真係諗，可能真係會。即系我，但系呢个真系绝对唔系我嘅作风同埋我嘅行径嚟，但系就真系死啦！点解会自己会去到俾自己嘅嗰啲积怨啊，去到呢一个咁样嘅位咧？咁、所以点解先去到后屘即系完成呢只歌嘅时候，我先有种 OK 系我宣泄到啦，我 close 到呢一个 file 嘅一种感觉咯。 OK 嗱，咁啊，所以咧就嚟緊呢一張 negative 嘅專輯咧，就已經係慢慢逐層有揭緊牌噶啦，咁樣。咁啊，睇下嚟緊仲有啲乜嘢唔同嘅情緒咧，咩唔同嘅故事會放響呢一張嘅大碟入邊？因為有十首歌噶嘛，應該 係啦。其實都可以透露少少嘅，因為其實之前係 negative， 其實 negative 就係我成隻碟嘅即係所謂點題作啦。咁入邊其實都有一啲字眼，其實已經 hint 咗下一首歌係咩嚟噶啦。即我希望即係可以出碟嘅時候再同大家做訪問，就可以更加清晰。咁講，因為唔可以好獨立咁去睇，咁過咗恨呢一個所謂療程之後咧，咁其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面對所謂嗰啲 negative 嘅。咁其中有一啲歌其實都唔係隻隻去到咁弱心嘅，有一啲歌係即係好似一隻手喺度拍下你膊頭，同你講 OK 嘅，反而咁樣嘅一啲歌曲，咁所以大家。 希望到時會真係，我應該希望可以十一月度出到呢隻碟啦。 OK， 咁出嘅時候希望有即係 COVID-19 有即係環境又好啲啦，咁大家可以出去買碟咁樣咯。 係，因為頭先我聽你講啊，過咗恨呢個階段係咪係縱情聲色咧？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呢、這個？ 嗯 许廷铿突破性感界限咁样嗰啲， 我唔知道，可能只碟个样好性感嘅， 系啦， 唔系因为我其实我发现我要挑战性感底线好容易，因为无力感嗰张相咧露嗰个少少锁骨咧，其实你每日都做紧嘢啦，但系佢哋已经哇，哎呀，哇，你可唔可以露低啲？做乜嘢？我卖艺卖声嘅啫， 验声啊！ 个声系声音个声， 系啦咁样。好啦，嗱咁所以头先就又透露咗啦，即系可能下一首就会有啲拍拍你膊头鼓励下嘅咁样，唔系纵情声色嘅方向啊，呢、我谂嘅啫。系啦，咁而家就即系沉浸喺头先即系许廷铿讲嘅，即系呢一个情绪啦，恨呢一首歌入边嗰种嘅情感啦。希望都可能，譬如你自己听嘅时候，你都可以放低少少或者释怀少少咁样。 啊，绝对有，绝对有。 嗯 ，OK， 喂，今日多谢晒许廷铿，谢谢你 ，Thank you。 叫我故意装好人，培养你的可恶。无人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消遣都不无辜，平明摇美化借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算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啊，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都侮辱我善良。处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说的情感，要像耶稣发誓先将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可痛恨爱，曾成就太好心肠，宁愿憎护你用恨疗愈创伤。为何还算账？遗忘人性，破坏情绪，也无人紧张。哦，痛恨够，为留步发的心肠，无奈怎发誓始终没你 在场， 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是沿岸地区仍然有亦都是有骤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54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159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8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9.5元，跌11元；小米集团23.5元，升1.05元；阿里巴巴283.6元，升6.6元；美团点评250元，跌15.2元；吉利汽车16.38元，升6.4元；港交所391.2元，升10.6元；盈富基金25.88元，跌2.4元；友邦保险80.05元，系跌6毫；中国平安82.6元，跌7毫。建设银行5.49元，跌1.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312，瑞士法郎8.573，澳元5.696，加元5.927，新西兰元5.214，欧元9.2187。每百日元对港元7.3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99。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9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814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02美元，卖出19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呈祥道嘅交通先啦。呈祥道荃湾方向之前明爱医院对开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不过而家喺另一个路段咧有坏车阻路嘅，就系近住蝴蝶谷道啊。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线咧有坏车阻路，所以而家咧就近住蝴蝶谷道一路去到北假山花园嗰段嘅呈祥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就较为挤塞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下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喺蝴蝶谷道对开，蝴蝶谷道吓对开嘅中线咧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咧就挤塞，龙尾近北假山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线嘅龙尾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呢，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至油街段呢都係比较多车㗎。铜锣湾波斯富街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啊，现时礼顿道近住波斯富街来往方向嘅右线临时封闭，希慎道近住礼顿道嘅右线都有封路措施，一带嘅交通就比较繁忙㗎。安全车速报告有黄泥涌峡道法国学校去浅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我是布志伦，平时睇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是受政府监管的。上网买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 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四点之后的骚动音乐啊！你好啊，燕琼。 Hello， Eric 翻嚟啊！今天想同大家都系讲一位新想大家认识的朋友啦，同埋一首新歌，都系新的专辑啦，咁样。咁其实是都是台湾的一个做 hip hop 同埋一位 rapper 啦。佢个名叫做吕士谦，是士就士兵的士，谦就张敬轩个谦啦，咁样。咁我会认识佢咧，都系因为佢之前同陈珊妮合唱咗一首歌，成为一位厉害的普通人。咁其实佢喺入面就负责 rap 嘅部分啦。你会觉得嗰个 rap 就系所谓 rap 界嘅小清新，即系好 mellow 啲嘅，冇咁出嚟有种攻击性嘅咁样。 其实嗰个节奏都系有攻击性嘅 rap， 但系道理系讲紧一啲希望你会对自己有翻信心嘅道理，即系冇咁攻击性啦咁样。咁于是乎就记得咗呢个名啦。咁当佢再令我对呢个人有印象咧，系我见到五月天阿信嘅 Instagram， 佢就分享咗佢嘅最新嘅专辑，佢就话终于发行啦呢张专辑，等咗好耐，佢话好耐冇一张专辑系由头到尾都非常之喜欢。咁於是乎就勾起咗我嘅好奇心，你知道我呢啲人都係即係跟風㗎嘛，係咪？ 梗係啦， 係啊，咁多天王天后追捧嘅，梗係好嘢啦，係咪？就算我未聽，我知好嘢嚟噶。於是乎就去聽曬一成隻碟啦，咁樣。咁我大概明白大家中意佢啲乜嘢，就係因為係一個好有個概念好完整啊。首先佢隻碟嘅名咧叫做市井小明，因為喺國語當中咧嗰、那個小明同埋小文。个音系好接近嘅 ，OK， 所以其实佢就想食呢个市井小民嘅嗰个嘅音，变咗市井小明啦。咁其实讲嘅就系小明一日嘅生活。 哦， 第一首歌就系以佢翻工时候嘅心态， 系 最后一首歌就系佢收工时候嘅心态。 哦、OK， 咁其实中间当中就有好多可能对于人性嘅一啲嘅思考啊，对于工作嘅一啲嘅思考啊等等咁样啦。咁但系呢个都系即系我唔知道你嘅 Eric， 你听歌嘅习惯系点啦？但系我就系因为阿信啦，即系天王喎，咁话哇成只碟都好好听啦，咁样，于是乎就即系由头听到落尾一次啦，咁样系我呢啲港女追捧名牌噶嘛，咁但系咧我啊讲我自己咋，咁但系咧我自己听完之后咧，我就好即系更加了解我自己听歌嘅习惯，就我唔系特别中意一只碟都做紧 hip hop rap 呢一种风格嘅歌。 哦， 因为 如果佢一个 rapper 咧。 咁所以我就好抱歉啦，即系佢可唔可以试下中间都唱少少 ballad 嘢咁样，都攞支个吉他出嚟做下小清新啦。 我谂唔系你喜欢类型咋嘛？ 我觉得其实咧一只半只咧重 beat 嘅嘢我都 OK 嘅，但系因为可能我系一个追歌词嘅人啦， 于、 是乎当佢譬如一只碟咁，佢呢度就有十首歌啦，咁样咁十首歌咧。佢每首歌都會有一啲 rap 嘅部分啦，我就有一種咧聽咗一本小說， 即係太多資訊啦。 我聽咗本《西遊記》咁長篇嘅小說嘅感覺，因為好咁當然啦，咁呢個音樂種類當中，佢想講到呢啲故事當中就歌詞比較密啲啦，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可能嗰個緊張嘅程度有啲太高，反而我可能即係中意啲歌手咧，除咗 hip hop 有 rap 之外，中間自己都會唱下啲R&B 啊，唱下啲情歌啊。 你有偏見， 誒對唔住呢個係我。 唔係你好中意《心不了情》嗰個叫做你偶像咧， 傷心嘅旅程係成日都頂。 萬芳啊！ 萬芳，譬如萬芳隻碟你收到翻嚟，嗱佢唔係 rap 啦，好明顯，咁佢都係 ballad 嘅嘢比較多啦。咁你成張碟咁樣聽嘅時候，你又會唔會覺得有一種，嗯，我希望佢中間都可以 rap？ 我想話俾你聽，你真係唔了解，萬芳啲歌好襟聽噶，佢成一首歌都成五分幾鐘咧，你又仲誒仲未完咧？我以為我聽咗好耐，仲係嗰首啊，好襟聽噶。你諗下，同埋你就算上網去買歌，两分钟、三分钟都系百蚊，系啦，你五分钟都系百蚊。哇！我真系呢个比较真系令人 所以我觉得纯粹可能系你未必系最好 rap 啊， 都系 hip hop 啊呢一类，即 系 偶尔一两首听你会觉得哇好 fresh 咁样，但系未必系有种即系。對於你嚟講，未必有嗰種追聽性喺中間咯。 嗯，我諗中意節奏感好嘅人係會好中意有一隻咁概念完整嘅 full album 嘅。 嗯， 但係對於我嚟講，即係太重 太多資訊啦。係 啊，咁我想聽咗個劇本啊，大佬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我係中意呢隻碟嘅，因為我必須要講，我覺得嗰個內容啊， 嗯， 好豐富同埋好完整。你諗下，第一隻碟第一首歌係講你翻工，最後一首歌講你放工，中間就係講咗你翻工放工，尤其是面對你老闆等等所有嘅人生思考。 嗯， 其實我今日揀嚟都係呢隻專輯當中嘅第一首歌，都係阿信 share 咗佢 MV 啦，咁樣就叫做高分貝。 都係阿信 share 啦。 係啦，都係因為阿信 share 同埋陳珊妮合唱我先識啦，咁樣。但其實一間翻嚟可以介紹下呢個人都非常之威水嘅，老實實。只係我哋唔識啫，咁樣。咁高分貝，咁你見到中間嗰種嘅鬥志啦，嗰種嘅熱血啦，就係講緊佢翻工時候嗰種嘅。向上嘅精神。 有冇你上次介紹嗰個女歌手咧？即係上年嗰個新人咧，即係咁好瘋。 余佩珍 係啦，余佩珍。 唔係呢個係即係合情合理嘅。呢個係有羞恥心嘅歌手。 佢叫做咩？ 呂士軒。有点悲 ，Yeah， 心情有点灰 ，Yeah， 好久没有就点碎 ，Yeah， 想征服世界，也希望路没那么难的，只可惜幸福感觉是用比较出来的， yeah. 所以得比大声，裤子比大根 ，Yeah， 干脆把深夜请上身，那些嘲笑及掌声，要走才大逆不道，却忘记葡萄酸的伤是毒药，一上街就装着书包，这个孤独一个保持大力胡闹 ，Yeah。写过的桃跟醉 ，Yeah， 演过的笑跟泪，从来不要人被他说了要，成为就不被淹没的高分贝。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yeah。 一生本你还没笑得吗？小船拿死的靠着岸 ，Yeah， 要把一切都变好，早说好的事。人生的甘蔗慢慢倒着吃，重要的是得努力跑，也绝不退后。跟着掌声标记的前奏，哎，能不能看看结果？虽然阳光了半点遗憾，还没完全能够拧干，但没放弃就算成功一半，对吧？写过的桃跟醉。Yeah， 演过的笑跟泪，从来不要人被嘲说了要，成为就不被淹没的高分贝。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I can do my way， yeah， yeah。 机会是贵的，但胆子肥的。说前卫一直追着，一直追着，机会是贵的，但胆子肥的 ，Yeah。没到说前卫一直追着 ，All right， 一直追着 ，Yeah。 就潮嘢嚟嘅。 係，咁因為我諗寫 rap 詞嘅本身佢有一啲自己嘅態度啦，咁樣。咁因為第一首歌叫高分貝，頭先就講係翻工時候嗰種嘅鬥志啦，咁樣啦。咁第十首歌咧就叫做低電量，就係講放工嘅時候嗰種嘅頹廢。係啦，但係你見到其實嗰個呼應係對得好好嘅。咁中間其實我最想介紹俾大家聽嗰首歌咧，係呢只專輯當中嘅一首第七首歌，叫做《鈔票人與賠錢貨》。 嗯， 就是讲人类对物质的追求。 是。 即是你见到 即是你很喜欢钱，就是钞票人啦。 与赔钱货。 哦，赔钱货。 是啦。钞票人与赔钱货。他真的用国语读为顺点，我都有种怪。 赔钱货。 但是真的没办法播，太多比较粗鄙的用字，所以建议大家去听返。是。即是如果你说，我想其实都有一种怎么讲呢，我又唔想话系阶段性嘅，即系其实可能由正能量开始啦，慢慢慢慢走向粉世窒俗嘅时候咧，那个粗鄙嘅程度越嚟越多啦。 系， 咁之后去到夜晚就俾老板折磨咗一日之后，掉皮低电量又好灰地翻屋企，即系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嘅。所以你会觉得哇，那个概念系好完整啦。 系， 咁成件事其实我觉得串联得非常之好。首先你必须要有咁强大嘅嗰、那个，无论是填词的能力和做 beat 的能力才可以做得到这件事。 是。 其实呢刚才讲到这个吕士谦，虽然呢即是这些孤陋寡闻的艳情是靠五月天的阿顺才认真去听这些专辑啦。但其实他一路都是台湾呢乐界的音乐界别很受到关注的一个 rapper 和一个唱 hiphop 的人来的。是。因为他是第九届呢凭他自己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其实是拿到金音奖、最佳 hiphop 单曲和最佳 hiphop 专辑的。 是。 咁再讲多一次啦，其实好多人鍾意 define 话金音奖系咪就小众啲呢，金曲奖就大众啲呢、其实唔系嘅，只系因为金音奖佢评嘅方法呢唔系用语言分，系用音乐类别分。咁嗰样就统一好多嘅，即系你发现全部都系 hiphop 比紧嘅，全部都系 jazz 比紧嘅。 哦 ,make sense 啲。 係啦，咁样。咁但系所以於是乎嗰、那个即嗰个市场嘅包容性就会变得好强，你可能系一只都系英文嘅 album， 但系爵士乐、都可以攞嚟评噶。但系嗰个面对嘅问题就系、当你咁多人嘅时候，你未必可能留意到系一啲主流好出名嘅名啦。咁、当然你做得好都会有机会攞奖嘅咁样啦。咁今年咧，吕士谦又同呢个陈珊妮一齐，因为咧写嗰首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入围咗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填词人奖。 哦， 咁你见到如果你真系define 所謂金音就是小眾啲嘅，因為個菜果啊，大家可能覺得金音相對嚟講就好似小眾啲啦、獨立啲啦，金曲獎就市場啲啦、大眾啲嘅話，咁、我覺得都算係一個所謂小眾向大眾向市場化一個新嘅進步同埋突破咯，咁樣。 係，同埋因為你又唔同平台咧，咁你變咗有啲名字就可以喺呢個獎項入邊，咦？大家留意到，咦？如果我對主流以外嘅有興趣，咦？我可以喺呢個頒獎禮度睇下有冇啲咩指標性嘅，coming 嘅啲新人啊，或者啲新嘅 trend 啊，可以 pick up 到咁樣樣、 可以留意一下，即係如果你平時咧好大怨氣嘅話咧，即係可以去，即係如果你 define 自己好似我咁啦，我都 define 自己係一個市井小民，好普通嘅人類。於是乎咧，我聽完一隻碟之後，我就會喺當中揾到好多共鳴，即係 even 包括佢嗰啲比較粗鄙嘅用字啦，我都覺得係嘅。我都想咁讲嘅，开咪唔讲。 但佢系一只 full album 嚟嘅 ，full album 十首歌。 十首歌，但系要其实老实地讲，我都觉得厉害，就系因为你就算讲系 office work 啊，办公室入边你每一日你见到嘅所有嘢，我要揾到十个嘅题材，出到嚟写都系有种难度嘅。你翻工放工一定会写到啦，咁然之后，但系中间我就谂，如果我一日翻工朝九晚五，其实就系、讨厌嘅客啦，即系 讨厌嘅同事啦， 上司啦， 啊、 跟住 你睇我哋咁样， 其实真系冇出，其实系咪先？即系你谂我做咩可以写咧？一系就办公室恋情啦，即系你 flirt 紧隔篱女同事啦。 哎，有呢、這个有呢、這个，有有有。即係佢有關於一啲戀情嘅係講到嘅， 係啦。因為就係你就如果冇二人嚟分咧，就係、可能係以不擇手段嘅方式去到分啦。即係呢個就叫踩住人上位嘅。咁嗰一個咧， 好複雜， 係咯。所以我覺得呢張碟有趣，就我都會好奇就啊，佢攞到邊十個嘅唔同嘅題材，可以寫到十首連貫得到，但係又各自有機會跑得出。 嘅一種嘅內容咁樣。 其實你頭先講，譬如戀情嗰啲都有嘅，咁戀情嗰只就我諗比較有佢哋嘅態度，就 flirt 女仔啦，咁對方又可能唔接受啦，又或者即係不斷追女仔呢種題材係一種嘅。咁另外都有一啲咧，就係、是、好希望放工之後咧可以去盡情飲酒， 哦， 係啦，甚至乎飲到爛醉嗰首咧，有一首歌叫《大特醉》。 大特醉 系啦， okay？ 特別醉啦，咁佢就話咧，嗰首歌都好得意嘅，就係佢就話嗰陣係講緊幻想緊啦，你第二日唔使翻工，你遲一晚就會將自己 灌醉， 係嗰種嘅狀態啦。咁但係點講好咧？其實佢除咗我覺得嚇，即係唔單止真係你話24小時由8點開始去到夜晚8點呢12個鐘發生嘅事情，因為都有啲比較心靈少少嘅，即係大家都知道係呢樣嘢可能係台灣會多少少啦，就係當你唔係台北人嚟嘅，咁你有可能由台中、台東、台南咁樣，可能鄉村少少嘅地方去到台北發展嘅時候咧，你會面對嗰種好似唔融入呢個城市，或者人生地不熟嗰種，係硬係覺得好似同呢個太快發展嘅城市有啲格格不入嗰个话咧都有嘅，咁啊都几得意个个名叫鸡同鸭讲啊， 哦， 系啦，咁 即本身我喺荔枝角翻工嘅，但系而家我转咗去中环咁样，即系有种生活上面我需要调节。 其实呢个真系都可能需要 调节， 即系如果你保留系翻嗱，即系唔关地唔关高低事啦，即系个地区文化唔同啦， 真系唔同。 即系例如我23-30蚊可以食到个 lunch 嘅话，你去到中环系 百几蚊个，大佬好贵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其实嗰个题材丰富嘅程度咧，就系佢唔系净系限咗喺公司入边发生嘅事情，更加多真系自己。生活當中係啦 ，OK 嗱，因為咧其實咧就係、是、我中意呢啲係有主題貫穿嘅一張嘅 concept album 啦。咁其實咧，香港喺早幾年有一張咧，我一路等緊佢可以完成嘅，咁但係最後冇啦。咁其實佢都係依一個即係馬佬，咁然之後就係一個中老翻工嗰種嘅心態，即係都有頭先你講嗰啲飲啦，跟住然之後喂收工未啊，係啦，因為你平時聽呢位填詞人咧。即係佢可能寫好多係情歌又好唔同嘅歌都好啦，但係佢做自己嘅 project， 我成日佢覺得佢有一種就係好難擺到喺其他歌手身上嘅嘢，因為可能啲公司話嚇呢啲會唔會太危啊？即係洪家豪唱飲啦小氣會唔會太怪咧？咁佢咪清純嘅喎，咁係嘛？ 洪家豪买清纯，你有冇得过人哋同意噶？ 佢唔系话清纯嘅咩？我见佢都好 clean cut 咁样，好清纯噶而家。 佢咧 咩啊？ 系卖靓仔，同埋才华。 咁咧所以嗰阵时其实陈明谦就系处即系讲就系陈明谦啦，即系佢系其实本身系 plan 嘅一张 EP 嘅，咁但系最后就系、是、未，最后都系冇成形出咗一张咁样 EP 啦。咁但系嗰阵时佢各自一啲嘅 single 都觉得非常之有趣嘅。 喂，真系你知唔知佢教识我一识个人生态度啊？ 系咩 啊？就系脂肪葡萄嗰个特别有我叻仔，我可以肥啊！ 系啊， 你知唔知啊？ 系啊， 咁我人生 hashtag 嚟嘅呢个系。 因为嗰次系佢第一次啦，诶，脂肪葡萄嘅时候，佢之后咪有放工未啊？ 系 歌系列嘅，系啦。咁我係幾期待啊！如果佢能夠完成到呢一張碟，我覺得係有趣嘅。 嚇、啊，都係 啦。咁啊，所以今日就揾嚟呢一個啦。而家幾多點啊？而家4:00啫，差唔多問㗎啦。呢個問題，陳明軒嘅歌啊，放工未啊？ 颜色核突过监狱， 放工未？够钟未？借问老细讲拜拜未？走得未？哭鬼气？我陪你吃到8:00，放工未？够钟未？对面抽盒很收线未？走得未？哭鬼气？最后好多钱钱即刻飘落嚟。 我有好多好多好多节目，做咩都帮着嗰班友，点解唔帮？ 我拼命去生存，其实我最想嘅系做物质。 咁安全。讲完。点点即刻跌落地，好想放假，最怕翻工，咁样坐法腰骨会痛，火山爆发斗快失踪，首先我要水鱼饺油。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港学校将会在9月23号起分阶段恢复面授课程。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中一、中五、中六、小一、小五、小六以及幼稚园学生的以及幼稚园高班的学生可以在9月23号首阶段恢复面授课堂，第二阶段即是其他年级都可以在9月29号恢复面授课程。9月16号起，学校可以给小部分学生返学，进行不多于半日的面授课程，以全校六分一的学生为上限。但是9月16号并非一定要开放校园的日子，學校可以按需要和情況安排活動。政府在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結束之後，會協助學校全面清潔。至於小五情分試，楊潤雄說，學校需要在10月20日之前提交情分試成績，如果因為種種原因或者跨境學生比較多，可以延至出年1月15日之前最少提交一次情分試成績。政府推行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听日起为已经在网上预约登记的市民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截至下午两点，超过526,000人透过网上预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日将会率领司局长在政府总部的检测中心一起做检测。据了解，同时亦都安排行政会议成员在听朝早开会之前进行检测。另外，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今日下午到设于中环大会堂的检测中心巡视，他再次呼吁市民支持普及检测计划，认清客观事实，不要误信谣言。政府在全港设立141个社区检测中心，为市民提供一次免费检测服务。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接受新华社访问，他说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警方已经拘捕超过20名涉嫌违反该法例的人，在法律震慑之下，不少反中乱港分子阵脚大乱，有人宣称同暴力割席，有人悄悄潜逃，各界都能够看到香港国安法对维护社会治安起到的重要作用。邓炳强说，一些企图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希望通过歪曲事实、抹黑造谣，影响市民对警队的信任，进而打击警队执法效率。他希望市民认清真相，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误导。 鄧炳強說警方有信心應對今後各種挑戰，切實維護香港治安和國家安全，又說在本港疫情更加穩定之後，會安排警隊同事和內地進行更多交流、探訪和學習。台湾的防务部门表示，一艘美军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今年以来第九次。当局中午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一艘美军驱逐舰由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之后，继续往南行驶，执行一般巡航任务。台湾军方透过联合情报、监视和侦察，全程掌握台湾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状况都是正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西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7点，跌245点，总成交金额1,81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8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0.5跌10蚊，小米集团23.5升1蚊，阿里巴巴282.8升5.8，美团点评255.6跌9.6，港交所391.2升10.6，吉利汽车16.38升6.4，中国平安82.55跌7.5，友邦保险79.8跌8.5，建设银行5.49跌1.6，盈富基金25.84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07，人民币6.855。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9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8,1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93美元，卖出1,95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咧近住蝴蝶谷嘅中线系有坏车阻路，仲未拖走，而家大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有坏车阻路，中线受阻，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近油塘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提提大家在柴湾的永平街，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6点，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由永平街左转入柴湾道，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法国国际学校去浅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引诱。 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 Just feel the music， 也得到慰藉。Turn the radio loud 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苏童音乐。 这个新世界。 最忘记睁开的眼，黑怕你的是谁激烈的断了线，无所谓的明天却后悔的作业，挣扎在所难免，放纵却无条件。 分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其实咧第一次听《新世界》呢一首歌嘅时候，已经觉得佢同方浩文嘅人话会非常之夹，但系特登留到八月三十一号呢一日送俾你。无论编曲定系意义上咧，两首歌都有好多嘅相通嘅地方。喺呢个新世界当中，我哋可以听到点样嘅对白，当中嘅人性又系点样嘅故事？我想好多人都会对此充满疑问的。而这个新世界到底是哪一道呢？都好像未被人发现得到。都知道的，在未有新世界之前，我们要在旧有的秩序当中维系好自己内心对于一些事情的原则和要求。会有啲辛苦啦，可能会有啲不满嘅，有人会陪你一齐。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得如此敏感，感受的光。 我就成日都喺骚动音乐度话，其实我唔系好信呢个世界上有啲打气或者疗愈嘅作品啦，因为呢样嘢好耐心噶嘛，即系好睇自己个人做法啦，尤其系。但如果一定话有一班女星系有对于我自己嚟讲系有疗愈嘅效果的话咧，就系、是、魏如萱啦。 在你设定的世界，规矩就是斑马线，很多人站在那边，却很难走到对面。生命本来就有脆弱，生活的恐惧不应该那么多，做自己的太阳，你就能当别人的光。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陪着你》，歌词当中讲到你不是树枝上的孤鸟，会有人一直陪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歌唱，陪你一起张开翅膀，等待可以飞翔的日子。但有些事情呢，我又想由自己角度出发了，要安慰好自己之后先可以安慰到其他人。 满天星星在眨眼，它陪在我身边，轻声细语温柔的眼看着我的脸，戒指在我眼前，是他的诺言，爱我永远。山顶上的微风吹，心跟着四处飞，为了什么掉 将你放， 梗系嘉嘉嘅新歌，歌曲名称叫做《祝我幸福》。希望我哋每个人都照顾好自己，无论系你嘅身体定系你嘅心理。就算疗愈过后，你都会记得曾经发生过的每一件事。 我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从今以后，牵他的手，好想听到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到你说祝你幸福。 歌曲明明叫做祝我幸福，但是歌词当中大量出现都是祝你幸福，所以可不可以清醒一点，不要再将自己的幸福呢放在其他人手上。幸福从来都应该自己争取。 录音室深夜灯火闪烁，保姆车穿梭巡回途中，因为你我乐意这样生活。笑谈过繁华万事皆空，大风吹几个时代交错，因为你我没抗拒过寂寞。男孩平凡的梦向世界挥手，让怒气没落，缘起缘灭，传承银河。我把人生唱成一首 作品，拣嚟周华健嘅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有啲事情不妨用歌去记得。 光下的角色，到后来适应冷暖和曲折，因为你我的心永远炙热。男孩平凡的梦向世界挥手。起舞落缘起缘灭，传承银河。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看你眼神火热，心空就沸腾着。我不去想到那一天璀璨定格，只要沉默之间全地球，转眼几个年头都过。 一生咧喺四分钟嘅歌曲当中唱晒出嚟，呢一种浓缩都真系有啲难度噶吓。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拣嚟周华健嘅《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听日再见。